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林瑶的怒气累积到一定程度，根本就不在意是否有弟弟和外人在场，两人果不其然争吵起来。照周萨的说法，他说自己回家路上遇见了一个迷路的小孩，他帮对方找家，所以耽误了时间。但林瑶根本就不相信。 你自己数数，这两个月以来你多少次晚归了，以前你从来就不会这么晚回来的。上上次是遇到受伤的老人，上次是上次有事留你，这次又是迷路的孩子，怎么全天下的事全让你给摊上了？这话你自己说了不脸红吗？周萨，我们之间已经到了要用谎言来维护的地步了吗？ 阿瑶，你听我说，我真没骗你。 租界的那个女人是谁？ 啊？什么？ 你以为你去租界幽会的事情没人知道？那女人是不是你的外室？ 周萨下意识望向林叔，后者波浪鼓似的猛摇头，意思不是自己查出来的。 你跟踪调查我？ 怎么，被我问出来心虚了？ 我要是对你有二心，天打雷劈不得好死。 所以那女人究竟是谁？ 她是个寡妇，我跟她清清白白什么都没有。 这是间接承认女人的存在了。林叔扶额。果不其然，接下来两人的争吵愈发激烈，趋向白热化。林叔被吵得头疼，感觉在翡冷翠喝的那些酒从胃里再度上涌，只好捏着脚步悄悄回房。进了屋子才发现多了个不速之客。 你来做什么？ 在你这儿将就一晚。 他从没来过林叔的房间，趁机大大方方环顾参观一周。林家家境远不如岳家，林叔的卧室自然也不可能像他的那样装潢不菲，仅仅只有书桌和床，再简单放点书和文具。岳定堂一身潮湿，没法坐在床边，就拉开书桌前的椅子落座。 您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？ 那你把我当外人了吗？ 一句话堵得林叔无话可说。司机早回去了，现在下雨，附近也没黄包车，他想回估计也没法子。林叔捏着鼻子默认了这个事实，任命从衣柜里找毛巾和干净衣裳。 我的衣服都是便宜货，还请岳长官不要嫌弃。 没关系，人我都很将就，更何况衣服。 林叔听完牙痒痒。外面的争执声越发大了，把林叔想要还口的反驳也给塞回去。夫妻之间的吵架，林叔这个当弟弟的很为难，毕竟林瑶的怀疑只是怀疑，还没找到证据。林叔也没见过他口中说的那个女人。虽然周萨目前的表现的确有些可疑，但他们结婚这么多年，他对林瑶的好，林叔都看在眼里。林瑶膝下没有孩子，心里一直有点发虚，林叔也是知道的。就算周萨真在外头有了女人，林瑶甚至也没考虑到离婚那一步，只是跟弟弟哭诉发泄。林叔给他提供的法子，他一个都不想用。清官难断家务事，林叔觉得很头疼，比喝了三斤白酒还要头疼。不知何时，岳定堂从盥洗室出来，就看见林叔坐在那儿发呆。林叔表情茫然，迟钝呆滞，就像遇到难题的小孩，无从下手，不知所措，有点可爱。 你真是越来越不可理喻了。 我不可理喻。 外面还在断断续续争吵，夫妻俩的声音时高时低。林瑶已经不顾及有没有外人在场了，周萨平时的好脾气似乎也消磨殆尽。伴随着一声水杯落地的声响，周萨摔门而出，动静戛然而止。 不行，我得出去看看。 哎，你先去洗澡，我去。 林瑶坐在客厅，眼眶通红，脚边地上是破碎的杯子。 大姐，没事吧？ 抱歉，让你看笑话了。 我跟林叔感情很好，你不用对我见外，他挺担心你们俩的。 我知道，我也不想当着你们的面吵起来，实在是忍不住。周萨到现在都不肯说，他养在外面的那个女人到底是谁？原来我在他心里的地位就那么低。 给，先擦擦眼泪吧。 谢谢。 这会不会是一场误会啊？ 怎么可能是误会？他自己也承认了，对方是个寡妇。 是寡妇，也未必就有染。据我从林叔口中了解到，你跟姐夫的感情始于患难，自然也不同寻常。你应该多给他一些信任，他那样老实的一个人，可能其中真有什么误会。 他方才发那样大的脾气，怎么还能说是老实？ 狗急跳墙，老实人被逼急了，当然也会生气。当然，我不是说姐夫是狗啊，两者没有可比性。不管怎么说，林叔是你的亲人，他自然站在你这边。万一真到了最坏的结果，你却没有想好应该怎么办，我们就帮你查出真相，也未必是你想要的真相。 凌瑶正正出神，并不作答。岳定堂看他这副样子，就知道凌瑶对周萨还有很深的感情，他根本就没想好如果周萨真养了外室，自己要怎么做。也许仅仅是想大闹一场，引起丈夫的重视和愧疚。岳定堂自己也是男人，很清楚男人的愧疚就像一种奢侈品，挥霍的越多就剩下的越少，总有一天两人旧情会消失殆尽。林瑶毫无目的的作为反倒会让周萨越来越觉得不可理喻，甚至生出厌恶。在外人看来，林瑶跟周萨的结合就是落魄的千金小姐下嫁穷小子的故事，大家为千金小姐惋惜，暗暗感叹穷小子好命，也难免揣测他们之间是否真正存在过爱情。如岳定堂的三姐岳春晓就曾私下聊天时说过，以林瑶的脾气，周萨很难忍受她一辈子，说不定哪天飞黄腾达了，就要把落魄的糟糠妻踢下堂。眼下周萨还未发达，不过一个市政府的主任科员，对于普通市民来说也算小有特权了，否则没法通过关系把林叔给塞进警察局去。他如果想养外室，林瑶肯定是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的，除非离婚。可林瑶愿意吗？林瑶没有孩子，又是这样的年纪，学历也只有中学，离了婚下半辈子就真要靠弟弟养了。林叔肯定是愿意赡养姐姐的，可林瑶自尊心那么高的一个人，他能接受这样的现实吗？岳定堂将客厅留给林瑶，自己则返回林叔的房间。盥洗室没有动静，因为林叔已经趴在床上呼呼大睡了。翡冷翠的酒精起了作用，此刻的他已经天昏地暗，不省人事。任凭岳定堂叫了几声也不醒，还把床占掉大半，歪七扭八，睡相堪忧。岳定堂没有睡意，随手从书架上抽出本书来，视线却停在其中一处，罗密欧与朱丽叶的英文版。封皮很陈旧，翻开来里面还在一些英文单词下面有翻译注解，字迹幼稚，笔意凌乱，一看就知道是出自许多年前的林叔之手。前面几页还挺认真的查词典，老老实实写中文意思，后面估计是不耐烦了，见货在某一页涂鸦，画点馒头包子，一条小狗，一只小鸟，要么给英文插画添油加醋，在女士脸上画胡子，男士嘴唇加口红，简直是能让英文老师看了之后勃然大怒的滑稽荒唐。其中几页还有一些可疑的印记，岳定堂怀疑那是对方打瞌睡留下的口水。不知不觉嘴角上扬，他翻得很慢，岳定堂大约知道这些痕迹都是何时留下的了。那会儿林叔瞧见岳定堂在看罗密欧与朱丽叶的英文版，嘴上虽然奚落不屑，心里肯定想默默努力回头再反将自己一军。 每一页都是珍贵的青春痕迹，记载着曾经死鸭子嘴硬的灵书，明明不喜欢看原文书，却为了在他面前不落下风，结果死要面子活受罪的灵书，还有那个心里藏着无穷精彩万千世界，愿意一腔热血行走天下闯荡四方的少年。虽然后面每个人都在现实面前撞得头破血流，少年时的理想支离破碎，行将不存，旧日同窗天各一方，甚至阴阳两隔，所有美好都停留在那个树影斑驳阳光充足的春天。此后的世界残酷冰冷，鲜血淋漓，勇士之心百折千回，一往无前，却真的就千疮百孔，伤痕累累。幸而他们两人还未错过彼此。被注视的对象浑然不知，呼呼大睡，上下嘴唇微张，发出机不可闻的鼾声。岳定堂伸出手，挨个依次解开他的衣扣，轻而无声。薄薄睡衣下的身躯静瘦，却蕴含力量，这种力量平日里也许看不出，但唯有到了生死险境时才能彻底爆发出来。但岳定堂看的却不是这些，他的目光在对方肩膀往下流连，新新旧旧浅浅深深的伤口，有刀伤枪伤，还有许多连岳定堂都说不上来的伤口，那是灵书从未展示在人前的秘密。自从岳定堂知道他的过往之后，就一直想找个机会看看他身上的伤，但现在他却发现自己竟然数不清，也许有些伤痕已经变得很浅，不细看几乎看不出来，可那并不代表不存在，不代表没有对灵书的身体造成损害。 弹片在哪里？ 林叔一语两声，似乎觉得有些冷，在岳定堂给他重新拉上衣服之后，转眼又睡得深沉。 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